《圣咏集》第133篇。看，兄弟们同居共处，多么快乐，多么幸福，像珍贵的油留在亚郎头上，留在他胡须上，又由他胡须上留在他衣领上，又像荷尔蒙的甘露时常降落在西翁山，因上主在那里赐福，又赐生命，直到永远。